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家里变得冷冷清清的。父亲死后，仿佛一切都死了。没有了曼西沃的粗嗓子，从早到晚就只听见令人讨厌的河水的声音。克里斯朵夫发愤之下埋头工作了。他因为过去希图幸福而恨自己，要罚自己。人家安慰他，或是跟他说些亲热的话，他都逞着傲气置之不理。他聚精会神地干着他的日常工作，冷冰冰地一心教课。知道他遭了不幸的学生，认为他的无动于衷不近情理，但年纪大一些而受过患难的，懂得一个孩子这种表面上的冷淡，实际上是藏着多少痛苦，便觉得他可怜。他并不接受他们的同情，便是音乐也不能给他什么安慰，而仅仅是他的一项功课。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或者自以为不感兴趣，故意要把生活弄得毫无意义，而仍然活下去，仿佛这样他才痛快一点。两个兄弟看到家中遭了丧事那么冷静，都害怕起来，赶紧往外逃了。陶洛夫进了丹沃陶伯夫的铺子，住宿在那里。恩斯德当过了两三种行业的学徒，结果上了船，在莱茵河上走着美因茨和科隆的航线。他只要用钱的时候才回来一次。家里只剩了克里斯朵夫和母亲两个人。屋子显得太大了，而经济的困难和父亲死后发觉的债务，使他们不得不忍痛去找一个更简陋、更便宜的住所。在菜市街上，他们找到了一个三层楼面，一共有两三间房，就在市中心。那儿非常嘈杂，跟河流、树木、所有亲切的地方都离得远了。但这时候，理应当听从理智，不能再凭感情做主。克里斯朵夫在此又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叫自己受些委屈。屋子的主人，法院的老书记官于来，和祖父是朋友，跟他们都认识的，这一点就足以使鲁伊莎打定主意。她受着空荡荡的老家太孤独了，只想去接近一般不会忘记他心爱的家属的人。搬家的日子到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不点亮灯火的房间里比平时逗留得更久，一句话也不说。每隔一些时候，路易莎叹一声：“哦， 天哪！克里斯朵夫提到明天班长的许多小节目，像是母亲分心。母亲不愿意睡觉，克里斯朵夫很温和地催他去睡。但克里斯朵夫自己回到房里，也隔了好久才上床。靠着窗子，他竭力透过黑暗，对屋子底下黑黢黢的河面最后望一番。他听到米娜花园里大树之间的风声。天上很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一阵冷雨开始下起来了，定风针咯咯地响着。隔壁屋里有个孩子在哭。黑夜压在地面上，阴惨惨的，叫你透不过气来。破裂的钟声保出了单调的时刻。一点，半点，一刻，在沉闷的静寂的空气中，叮叮当当，和屋顶上的雨声交错并起。等到克里斯朵夫心中打着寒颤，终于准备睡觉的时候，听见下一层楼上有关窗的声音。上了床，他想到穷人怀念过去真是件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不够资格像有钱人一样有什么过去。他们没有一个家，世界上没有一席地可以让他们珍藏自己的回忆。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恼，他们所有的岁月，结果都在风中飘零四散。第二天，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把破旧的家具搬往新居。老地毯匠费修借给他们一辆小车和一匹小马，自己也过来帮忙。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具带走，新租的房子比老屋窄得多。克里斯朵夫只能劝母亲把一些最旧最无用的丢掉，而这也费了好多口舌。母亲对无论什么小东西都认为很有价值，一张摆不平的桌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不愿意牺牲。直到费修拿出他跟祖父老朋友的身份，帮克里斯朵夫一边劝一边埋怨，而这好人也了解他的痛苦，答应把这些宝贵的破东西存一部分在他的家里，等他们将来再拿。这样，母亲才忍痛把他们留了下来。搬家的事早就通知了两个兄弟，但恩斯德上一天回来说他没有空，不能到场。陶洛夫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他们看着家具装上车，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他们在满是泥浆的街上出发了。克里斯朵夫拉着缰绳，马在泥泞的街面上滑来滑去。路易莎靠着儿子身边走，替他挡着雨。然后，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把东西安顿下来。天上云层很低，半明半暗的日色使房间更阴沉了。要是没有房东的照顾，他们简直心灰意懒，支持不住。等到车子走了，家具乱七八糟地堆了一地，天已经快黑了。克里斯朵夫母子俩筋疲力尽，一个倒在箱子上，一个倒在布包上。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于莱老头。他先郑重其事地表示打搅了他最亲爱的房客，很抱歉，又请他们下去一块吃晚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满腹心酸的路易莎想拒绝，克里斯朵夫也不大高兴参与这种家庭的聚会，但老人一再邀请，克里斯朵夫又觉得母亲第一晚搬来不应该老想着不快活的念头， 便硬劝着母亲接受了。他们走到下一层楼，看见于来全家都在那里，老人以外还有他的女儿、女婿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里斯朵夫小一些。大家抢着上前，说着欢迎的话，问他们是否累了，对屋子是否满意，是否需要什么。一大串的问话把克里斯朵夫闹晕了，一句也没听懂，因为他们都是七嘴八舌同时说话的。晚餐端了出来，他们便坐上了桌子，但喧闹的声音还是照旧。于来的女儿阿玛利亚立刻把街坊上所有零碎的事情都告诉路易莎，例如近边的有几条街道，她屋里有哪些习惯，哪些方便，送牛奶的几点钟来，她自己几点钟起床，买东西上哪几家铺子，她平时给的是什么价钱。她简直要把一切都要解释清楚了才肯放松路易莎。路易莎迷迷糊糊的，竭力装作对这些话很注意，但她随便接了几句，证明她完全没有懂，使阿玛利亚大惊小怪地嚷起来，从头再说一遍。于来老人却在那里对克里斯朵夫解释音乐家的前途如何艰苦。克里斯朵夫的另一边坐着阿玛利亚的女儿洛莎，从晚餐开始就没有停过说话，滔滔不绝，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他一句话说到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但又马上接了下去。无精打采的福奇尔对着饭菜嘟囔，这可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阿玛利亚、于莱、洛莎都打断了自己的话，加入了论战，对红焖肉太咸还是太淡的问题争论不休，他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和旁人的相同，每个人都认为别人的口味不对，只有他们自己的才是健全而合理的。末了，大家在怨叹人生残酷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他们对鲁伊莎和克里斯朵夫的伤心事很亲切地说了些动人的话，表示同情，称赞他们的勇敢。除了客人的不幸之外，他们又提到了自己的、朋友的、所有认识的人的不幸。他们一致同意，说好人永远倒霉，只有自私的人和坏人才有快乐。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人生是悲惨的、空虚的，要不是上帝的意见要大家活着受罪，简直是死了的好。克里斯朵夫因为这些思想和他当时的悲观心理很接近，就很看重房东家里的人，而对他们小小的缺点视若无睹了。等到他和母亲回到杂乱的房间里，两个人觉得又疲倦又抑郁，可不像从前那么孤独了。克里斯朵夫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因为疲劳过度和街上吵闹而睡不着觉，沉重的车子在外边过，墙壁都为之震动，下一层楼上全家都睡了，在那里打鼾。克里斯朵夫一边听着，一边以为在这儿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即使不能快乐，也可以减少些苦恼。固然他们有点讨人厌，但和他受着同样的痛苦，似乎是了解他，而他也自以为是了解他们的。克里斯朵夫终于朦胧睡去，可是天方破晓就给邻人吵醒了，他们已经开始争论，还有人拼命地打水，准备冲洗院子和楼梯。乌斯多斯·于莱是个矮小的驼背老头，眼睛常带着不安和郁闷的表情，红红的脸全是肉疙瘩与皱痕，牙齿都脱落了， 乱七八糟的胡子老是被他用手捻来捻去。他心地很好，为人正直，非常讲道德，从前和祖父也还投机。人家说他们很相像，的确他们是同辈，而在同样的礼教之下长大的。但他没有约翰·米歇尔那样结实的体格，换句话说，尽管有许多地方两人意见相投，实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造成一个人的特点的性情脾气比思想更重要。虽然人与人间因至于的关系而有不少虚虚实实的差别，但最大的类型只有两种，一种是身体强壮的人，一种是身体软弱的人。于来老人可并不属于前一流，他像米歇尔一样讲做人之道，但讲的是另外一套。他没有米歇尔那样的胃口，那样的肺活量，那样快活的脸色。他和他的家属在无论哪方面气局都比较狭小。做了40年公务员而退休之后，他感到无事可做的苦闷，而在不曾预先为暮年准备好一种内心生活的老人，这是最受不了的。所有他先天的、后天的以及在职业方面养成的习惯，都使他有种畏首畏尾与忧郁的气息。他的儿女多少也有这种性格。他的女婿福奇尔是爵府秘书处的职员，大约有50岁。他高大结实，头发已经全秃，戴着金丝眼镜，脸色相当好，自以为闹着病。大概这倒是真的，因为病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多。可是乏味的工作把他脾气弄坏了，终日伏案的生活把他身体也磨得不大行了。他做事很谨慎，为人也不无可取，甚至还相当教育，只是被荒谬的现代生活牺牲了。像多数当职员的人一样，他结果变得神经过敏，这便是歌德所说的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他很怜悯这种人，可是避之唯恐不及。阿玛利亚的做人既不像他父亲那一套，也不像丈夫那一套，强壮、活泼、粗嗓子。她绝不爱怜丈夫的唉声叹气，老是不客气地埋怨他。但两个人既然老在一起过活，总免不了受到影响。夫妇之间，只要有一个闹着神经衰弱，不消几年，两人很可能都变作神经衰弱。阿玛利亚虽然贺祖福奇尔苦叹，过了一会儿她可婆婆妈妈的比福奇尔自己更怨得厉害。这种从责备一变而为帮着诉苦的态度对丈夫全无好处。她的无病呻吟给她大惊小怪的一闹，痛苦反而加了10倍。她不但是福奇尔看到了她的诉苦引起的意外反响而更害怕，而且他的心绪也给搅坏了。结果阿玛利亚对自己那么硬朗的身体，对父亲的，对儿子的，对女儿的，也来无端端的发愁了。那简直成了一种癖，因为嘴里念个不停，他竟信以为真。极轻微的伤风感冒也被看得很严重，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揪心的题目。大家身体好的时候他还是要着急，因为想到了将来的病，所以他永远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可是大家的健康不见得因之更坏，仿佛那种连续不断的诉苦倒是维持众人的健康的。每人照常吃喝睡觉工作，家庭生活也并不因之松弛下来， 阿玛利亚光是从早到晚楼上楼下的活动还嫌不够，必须要每个人跟着他一块儿的拼命，不是把家具翻身，就是洗地砖、擦地板，永远是一片叫喊声、脚步声，天翻地覆的忙个不停。两个孩子被这种呼来喝去的谁也不让自由的淫威压倒了，认为低头听命是分内之事。男孩子莱沃纳脸长得漂亮而呆板，一举一动都是怪拘束的。女孩子洛莎金黄头发，温和而亲切的蓝眼睛还相当好看，要不是那个太大而长相相当蠢笨的鼻子使他的面容显得笨重，带点愣头愣脑的表情的话，他细腻娇嫩的皮肤跟那副和善的神气还能讨人喜欢。他叫你想起瑞士巴塞尔美术馆中霍尔彭的少女像，画的是那个曼埃市长的女儿，低着眼睛坐着，手按着膝盖，肩上披着淡黄色头发，为了他难看的鼻子神态有点发僵。罗莎可不在乎这一点，他的娓娓不倦的唠叨丝毫不受影响，人家只听见他成天尖着嗓子东拉西扯，老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仿佛没有时间把话说完，老是那么一团高兴，不管母亲父亲外祖父气恼之下把他怎样的埋怨。而他们的气恼并非是为了他的聒噪不休，而是因为妨碍了他们的聒噪。这般好心的人，正直忠诚，老实人中的精华，所有的德性差不多齐备了，只缺少一样使生活有点趣味的静默的德性。克里斯朵夫那时很有耐性，忧患把他暴躁激烈的脾气改好了许多，和一般高雅大方而实际冷酷无情的人来往过后，他对那些毫无风趣非常可厌但对人生抱着严肃的态度的好人更体会到他们的可贵，因为他们过着没有乐趣的生活，他就以为他们没有向弱点屈服。一旦断定他们是好人，认为自己应当喜欢他们之后，他就凭着他的德国人性格硬要相信自己的确喜欢他们了。可是他没有成功，原因是这样的，日耳曼民族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心理，凡是看了不痛快的事一概不愿意看见，也不会看见，因为一个人早已把事情判断定了，精神上得过且过得非常安静，绝不愿意再让事情的真相来破坏这种安静，妨碍生活的乐趣。克里斯朵夫可没有这个本领，他反而在心爱的人身上更容易发现缺点，因为他要把他们整个的爱绝对没有保留，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的忠诚，对真理的渴望，使他对越喜欢的人越苛求，越看得明白。所以不久他就为了房东们的缺点暗中气恼，而房东们可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短处，只把所有令人讨厌的地方全暴露在外面，而最好的部分反倒给隐藏起来。克里斯朵夫想到这一点，便埋怨自己不公平，努力丢开最初的印象，去探寻他们刻意深藏的优点。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于来家里的人。克里斯朵夫完全没有注意到的只有那个女孩子洛莎，她长得根本不好看，而自己也绝对谈不上俊美的克里斯朵夫对别人的美貌倒是很苛求，她有种青年人的冷酷，把生得丑的女人简直不当作人，除非她的年龄已经到了不会牵动柔情，只能令人有些严肃的恬静的近乎前进的情感的阶段。并且洛莎虽不是不聪明，可毫无特殊的天赋，她的喋喋不休还是克里斯朵夫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克里斯朵夫不愿意费心去了解她，所以洛莎没有什么可了解的，充其量不过是偶尔望她一眼罢了。可是洛莎比许多年轻的姑娘强得多，至少远胜克里斯朵夫热恋过的米娜。洛莎是个老老实实的女孩子，没有虚荣，不卖弄风情，在克里斯朵夫没搬来之前从来没有发觉自己丑，或者是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因为她周围的人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倘使外祖父或母亲嘀嘀咕咕地提到他长得丑，他只是笑笑，并不信以为真，或者认为无关重要，而他们也不比他多操什么心。多少别的女人和他一样或是更难看的，还不是照旧有人爱吗？德国人对体格的缺陷特别能宽容，他们会熟视无睹，甚至能化丑为艳，凭着一厢情愿的幻想，无论什么脸都可以和最出名的美女典型出其不意地拉上关系。于来老人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励，就会说他的外孙女的鼻子像吕杜维奇的鱼农雕像上的鼻子。幸而他老是叽里咕噜的脾气，不喜欢说人好话，而全不在乎鼻子模样的洛莎只知道依照习惯把家务做得好好的才值得自己骄傲，人家教他什么他就当作福音书一般的接受，难得出门没有人给他做比较，他很天真的佩服自己的尊长，完全相信他们的话，天生的喜欢流露真情，不知道猜测，极容易满足。他竭力学着家里人叹苦的口吻，把听到的悲观论调照事照样地挂在嘴边。他非常热心，老是想到别人，设法讨人喜欢，替人分忧，迎合人家的心意，需要待人好而不希望回报。 他这种好心当然被家里人忘用，虽然他们心地不坏，对他也很喜欢，但人们总不免滥用那些听任摆布的人的好意。大家认为他的殷勤是分内之事，所以并不特别对他满意，不管他怎么好，人家总要他更好。而且他手脚不利落，匆忙急迫，动作鲁莽的像男孩子一样，又过分的流露真情，常常引致闯祸，不是打破杯子，就是倒翻水瓶，或是把门关得太猛了，使家里人对他大为生气，不断的挨着骂，他只能躲在一边哭，但他的眼泪是一下子就完的。隔不多久，他照旧笑嘻嘻的，叽叽呱呱的嚷起来，对谁也不记恨。克里斯朵夫搬到这里来，在洛沙生活中是一件大事。他时常听见提到他。克里斯朵夫因为有点小名气，在城里也是人家谈话的资料。于来一家常常说到他，特别是老约翰·米歇尔活着的时候，喜欢对所有的熟人夸他的孙子。洛莎在音乐会中也看见过一两次年轻的音乐家，一知道他要住到自己的屋子里来，他不禁连连拍手。为了这有失体统的行为，还受到了一顿严厉的训斥，他非常的不好意思。一天晚上，克里斯朵夫正在弹琴，他在阁楼上布置了一个小房间，在屋子最高的地方，免得听到人家吵闹。罗莎在下面非常激动地听着，他爱音乐，虽然因为没有受过训练而趣味很低级，只要母亲在家，他便待在房间的一角做活，仿佛很认真，但他的心老是牵挂着楼上的琴声。幸而母亲到近边买什么东西去了，洛莎马上跳起来丢了活计，心儿乱蹦的一直爬到阁楼的门口。他屏着气把耳朵贴在门上，直到母亲回了家，方是蹑手蹑脚的下楼，不让自己闹出一点响声。可是他的举动不大利落，永远是急急忙忙的，往往差一点儿从楼梯上滚下去。有一回，他弯着身子，腮帮贴在锁孔上听着，一不小心身体失了平衡，把额角撞在了门上，他吓得气都透不过来。琴声立刻停止，罗莎连逃跑的力气也没有了。他站起身子，正好房门开了，克里斯朵夫看见是他，便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也不开口一声，径自粗暴地把他推过一边，愤愤地奔下楼梯出去了。克里斯朵夫只等到吃晚饭才回家，对罗莎那万分抱歉与求他原谅的眼神睬都不睬，好似没有他这个人。而好几个星期，克里斯朵夫根本不弹琴了。罗莎暗中大哭了几场，可没有一个人察觉，没有一个人注意他。他热烈地祈求上帝，求什么呢？他不大明白，只是需要把心中的哀伤诉说一番。他以为克里斯朵夫一定是恨死了他。虽然如此，洛莎还是存着希望，只要克里斯朵夫多少注意到他，好像在听他说话，或是握手比平常亲热一些，他就觉得有了希望。最后，家里的人几句鲁莽的话，又叫他做了一场空梦。全家的人都对克里斯朵夫抱着好感。这个16岁的大孩子，严肃、孤独、 把责任看得很重，使他们都有些敬意。他的坏脾气，他的死不开口，他的郁闷的神色，他的莽撞的举动，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是绝没有人奇怪的。连把一切艺术家都看作懒虫的福气儿太太也不敢承着心意埋怨他傍晚靠在阁楼的窗上对着院子呆望，直望到天黑，因为知道他白天已经被教课的事累死了，而且为了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理由，他和别人一样敷衍他。洛莎和克里斯多夫说话的时候，常常发现父母在旁边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先是他并不在意，后来他奇怪起来，感到惶惑，很想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但又不敢动问。有天傍晚，罗莎爬上凳子去解开拴在两株树上晾衣服的麻绳，跳下来的时候在克里斯朵夫的肩上撑了一下，他的眼睛忽然跟靠墙坐着抽烟斗的父亲与外祖父的眼睛碰到了一处，两个男人彼此丢了个眼色。于莱和福奇尔说： 将来倒是出色的一对啊。 福奇尔发觉女儿在那里听着，用肘子把老人撞了肘，于莱便仿佛要周围的人都听见似的大声的自以为把刚才的话巧妙地混过去了。克里斯朵夫转过身，完全没有觉得，但罗莎听了心里一愣，竟忘了自己是在往下跳，把脚给扭坏了。要不是克里斯朵夫一边埋怨他老是这么笨，一边把他扶住，他早已经摔倒了。他的脚扭得很疼，但是不动声色，简直没有想到疼，而只想到才听到的话。他望着自己屋里走去，走一步疼一步，可硬撑着不让人家发觉。他心里有种甜蜜的骚动，他往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倒下，把头埋在被单里，脸上热烘烘的，眼中含着泪。他笑了，他羞得几乎想钻到地底下去，没法集中思想，只觉得太阳穴乱跳，脚踝疼得厉害，颇有些发着高热度而麻痹的境界。他隐隐约约听见外边的声音和街上玩耍的孩子的声音，外祖父的话还在耳边响着。他轻轻地笑着，红着脸往被窝里钻。他又是祷告，又是感谢，又有欲望，又觉得害怕。他动了情了。他听见母亲叫唤，就勉强站起，不料跨了一步便疼得受不了了，差点发晕，觉得头脑昏昏沉沉的乱转。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真希望就这样死了，同时也拼命地想活，为了那个已经许给他的幸福而活。终于母亲跑来了，家里的人都着了慌，赵丽受了一段埋怨，包扎好了躺上了床，他给肉体的痛苦与内心的喜悦刺激的神情恍惚。多么甜蜜的一夜，这似睡非睡的夜里最琐碎的事，也变了他将来神圣的回忆。他并不想着克里斯朵夫，也不想知道些什么，反正他是幸福了。第二天，克里斯朵夫自以为对这件事多少有些责任，便来问他的情形。克里斯朵夫破涕 第一遭对他表面上有些亲热，罗莎心里感动到了极点，甚至祝福自己的痛苦了。他愿意终身受苦，为的要终身能有这种快乐。他一动不动地躺了好几天，在床上只顾翻来覆去地想着外祖父的话，还要加以推敲，因为他起了疑心，不知道外祖父说的是将来是呢，还是可能是呢，并且他究竟说过这话没有。说过的，他的确说过，罗莎清楚得很，可是怎么，难道他们不觉得自己难看吗？不觉得克里斯朵夫讨厌自己吗？然而能有个希望终究是甜蜜的。罗莎甚至以为自己弄错了，或许他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丑。他在椅子上把身子抬起来一点，照着挂在对面的镜子，不知道怎么想才好。总而言之，外祖父跟父亲的判断比他准确，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是靠不住的。天哪，那是真的可能。要是碰巧自己真的长得好看，而自己早先不知道的话，或许他把克里斯朵夫并没有多少好意的感情给夸张了。没有问题，这冷淡的男孩子从出事的第二天就跑来表示关切，之后再也不把他放在心上，不想再来问问他的病状。但罗莎是原谅他的，他忙着多少事啊，怎么能有时间想到他呢？我们不能批评一个艺术家像批评别人一样。可是不管罗莎多么隐忍，当克里斯朵夫在旁边走过的时候，仍不由自主的要心中忐忑的等着，希望听到句好言好语，只要一个字，一个眼风就够了，其余的自然由他的幻想来弥补。初期的爱情只需要极少的养料，只需要能彼此见到，走过的时候轻轻地碰一下，心中就会涌出一股幻想的力量，创造出他的爱情。一点极无聊的小事就能使他销魂荡魄，将来他因为逐渐得到了满足而逐渐变得苛求的时候，终于把欲望的对象完全占有了之后，可就没有这种境界了。那时罗莎编了一个从头至尾都是杜撰的故事，让自己整个生活在里面而谁也不发觉。故事是这样的，克里斯朵夫偷偷地爱着她，可不敢说出来，为了胆小或是为了什么别的原因，荒诞不经的才子佳人似的，总之是这个多情的小姑娘想入非非找出来的原因。洛莎根据这个编成无穷无尽的故事，完全是荒谬绝伦的。她自己也知道荒谬，可不愿意去想到她的荒谬。她拿着活计可以几天几天的对自己扯谎，她甚至忘了说话，平时拉不断扯不完的话一起往心里倒流，好似一条河忽然隐没到地下去了。在他的心里，多嘴的脾气可是要痛痛快快地发泄的，多少的长篇大论，多少没有声音的唠叨，有时人家看见他扯动嘴唇，好比有些人看书的时候轻轻念着的音节，以便了解意义一样。从这些梦想中醒来，罗莎又快乐又悲哀。他知道 事实并不像他刚才所想的那样，但这些梦留给他一道幸福的光，使他回到实际生活的时候增加了信心，而他对于争取克里斯朵夫这桩事也绝对不灰心。他着手进攻了，可完全是无意识的。凡是强烈的感情需要行动的时候，都有那种万无一失的本能。笨拙的小姑娘居然一下子想出了办法去打动朋友的心。她不直接拿克里斯朵夫做目标，但等到完全康复，能在屋子里走动了，她便去亲近鲁伊莎。只要有一点借口就行，他想出无数的小事情帮鲁伊莎的忙，上街的时候替他买东西，使鲁伊莎不必再上菜市和商贩讨价还价，也不必到院子里的水龙头去打水，甚至一部分的家务，像洗地砖、擦地板等等，也由洛莎代劳了。鲁伊莎虽然局促不安的阻拦也没用，而老人家精神不济，也没多大勇气拒绝人家的帮助。克里斯朵夫整天在外面，鲁伊莎非常孤独，有这个殷勤而热闹的小姑娘作伴，心里也好过些。后来罗莎竟待在他家里不走了，拿了活计来跟鲁伊莎谈天。他用些并不高明的小手段把话题扯到了克里斯朵夫的身上。听见人家提起约翰·克里斯朵夫，说到他的名字，路易莎就觉得快活，手指哆嗦，连眼睛都抬不起来。路易莎很高兴谈谈他的儿子，讲他小时候的许多事情，无聊的，可笑的，但罗莎绝不认为无聊可笑。想到小孩子时代的克里斯朵夫，做着那个年龄上的，或是胡闹，或是惹人怜爱的事，罗莎的快乐和激动简直没法形容。每个女子都有母性，在她心中和另外一种柔情融在一起，愈加甜蜜了。她笑得眼睛都湿了。路易莎看罗莎这样关心，不禁大为感动。她猜到女孩子的心事，只装不知道。但她心里很喜欢，因为在这个屋子里所有的人中间，唯有她懂得这个姑娘的心是多么的好。有时她把话打住了，望着罗莎。罗莎听见没有声音，觉得奇怪，便抬起头来。路易莎对他微微笑着，于是罗莎热情冲动地扑在他的臂抱里，把脸藏在他的怀里，然后他们又照常地做活，谈着话。晚上克里斯朵夫回家的时候，路易莎既感激罗莎的好意，又想实施自己的计划，便把邻家的孩子赞不绝口。克里斯朵夫也被罗莎的热心感动了，知道那是对母亲有好处的。他脸色不是开朗的多了吗？他向罗莎热烈的道谢，罗莎支吾其词的溜了，唯恐露出自己的慌乱。克里斯朵夫认为他这个办法比跟他说话聪明而且可爱多了。他看待洛莎的眼光也不像以前那么怀着很深的成见了，并且明白表示出来，他想不到在洛莎的身上会发现那些意想不到的优点。洛莎也觉察到了，看到克里斯朵夫的好感一天一天的加增，以为这点好感正在往爱情的路上发展。他比先前更沉溺于梦想了，凭着年轻人万事如意的推想，他几乎相信凡是一心一意追求的一定能成功。何况 他的欲望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克里斯朵夫对于他的好心，对于他需要为人家鞠躬尽瘁的本性，不是应当比别人更敏感吗？然而克里斯朵夫心中并不想洛莎，只是尊敬他。在他的念头里，洛莎一点地位都没有，他正在为许多别的事操心。克里斯朵夫不再是克里斯朵夫了，他不认得自己了，心中经历着极大的转变，他的生命整个都给颠倒了。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 北